三体片雨中冷雨凄风，烛火残青间隔中有怀 我不是 淡淡的欢乐。

他是自己忽发 他自己睡。这夫人面对我的娇儿啊，你醒来吧，见公子把这小手儿轻舒眼儿懒，睁了他也看着人，眉头儿一蹙，小嘴儿一撇，小脸儿像我的怀中暖宫撞苏军。夫人碰到我的心，但你醒。我的儿你是要如痴吗，你那小肚儿，我探知他这苦命冤家，你随娘我爱上了我，我也不知你那干事亲娘上何处。这夫人紧揽着公子心凄惨，脚额抖像探面的一般，他声也不哼，这时节青烟喷雾，天将晓，树梢山顶日里红，是谁的见，忽有那贼兵在草地行，事急难顾，伤风痛，咬银牙，手扶着坟头，站起了身形，见路旁有一所银三辈，草泽烧毁，只剩下半多土墙。何以长行，我抱孩儿，一步一婚就打等走。看夫人为夫妇的诚意，他强忍不疼，来到了皇子墙边，镜台上面见那脚踪，真是血染蓬袍满地红，哎呀，剑伤疼痛，钻心透骨喘吁吁，气短难接腹内空，叹娇声汗流粉面，秋破壁玉镜，黄金太对云鬓松，恍惚惚眼中似有惊奇影，渺茫茫耳内有闻那战鼓鸣，身为历尽风雪的不听得一声剑呀，原来此处名山行啊，只见他宝剑银枪带血腥，欲开银袍为不忙，放开两眼天困在一点，担心天地灵，一世深藏在我心坎，往回头见赵云马到。 先去了房，那赵子龙忙下镖鞍，说清算哪赶上前，镖帽跪倒，忙把礼行，连叩首啊，说主母受惊，小主样，这都是陈兆云之罪，下降无你夫人悲喜交加问道：“皇叔在否？”子龙说：“闯出重围，扑奔正东。”夫人说：“国家之幸，乃天下之幸也。”又问道：“你们谁同去了？”夫人点点头说：“将军少礼。”赵云站起来俯把身躬：“请主母屈尊跪体。”齐臣的马到那闯阵时千万发，小主金兰莫要担惊。夫人说：“不战吗？”忠良说：“正是。”但凭臣这满腔热血，一点雨中快请夫人速速地上马，陈兆云难天一死，保驾回营。这夫人一声长叹，双垂泪，说到今朝放下我那儿夫他所见的命，也难为他一双俊眼，世人目赵将军你真与我那夫主他绑臂同，软却却四肢无力，夫人跪倒，赵将军我这词一拜呀，巧虎将说你可怜这懵懂无知的小幼童啊，叹他的夫办事七千，我有两个今日里我把千金的重担都托付过他的小命儿，生死存亡都在你，望将军半全忠义半金忠，当空门岂敢是宣德，一人儿与我们刘满主祖宗在望全家也敢你的圣情。分手，你夫人站起身来，把酒泡中，将额头从怀中抱出来，托在堂上芙蓉面，锦缎公子。